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到第三節呢我係想問一個問題啫即當然我又唔會覺得如果我有個 idea 擺咗喺呢啲唔同嘅平台度我第一件事梗要保障自己即雖然我未至於咁深入諗到就係話間公司我要佔上一個 percent 我有話事權又要有錢賺但問題就係話即幫我嘅人點樣去衡量一個我值得嘅 share entitle 俾我自己呢 所以一般嘅 startup 呢都係幾個即係老友大家有不同的角色扮演的即是每人都有个重要性在这里的如果你纯粹说我是即是比钱的那你咪即是 Angel Capital 咯、啊、或者 Venture Capital 那些咯、Angel Fund 那些咯那所以都是要我们叫试错机会很多的同埋 startup 我们留了一个最重要啦其实佢失败的率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啲人话即是你玩 Kickstart 啲嘢呢,product 呢 ,deliver 唔到呢其实我觉得是不知所谓的。因为 Kickstart 都有八成叫 deliver 到因为创新公司的 Venture Capital 呢是少过十分一的。即是 failure rate 是很高很高的。 我哋啲唔即是我哋个难处就是我见到嗰样嘢先搭埋紧而我俾紧嗰啲钱呢是不知去咗边啦。 是啦。所以你就其实你 Kickstart 做嘢你要諗自己是一个投资者。是啦。即是 failure rate 是很高的你咪买嘢。是啦就是咁啫。 是我就是个 mentality 错咗囉。 是因为你 投资去买条线我諗住买条磁能线就吊颈大佬。我估唔到条磁能线系冇 deliver。 唔系你呢个啱嘅。因为好多真係我諗啊天马都系啦真係喺网上经嗰啲平台嚟投资如果我少少啫我买支持你买你未来嘅产品嘅时候呢係即係支持同埋帮助到呢个文化嘅。即係好多人年轻人如果我有个 idea, 我做咗啲嘢出嚟咦一件两件就 work 㗎喎咁我大量生产我唔知佢就试嚟呢个咁做。咁但係嗰个模式系点呢你睇返第一个口碑啦即係好似而家呢两位兄弟啊 咖啡兄弟啊 近来都拆咗火添啦个唔知阿哥又话返个细佬原来系出古惑或者吊返转啦我唔详细知。 我其实諗唔到点解嗰样嘢喎哇即係喺好多人眼中系咁 valuable。呢样嘢已经系做紧㗎系咪 其实好多时 唔系佢嗰个咖啡机系好多嘢系而家好多咖啡机未有嘅咁 出 好多 feature 嘅未收到。唔系我而家 Kickstart 嘅 Failure Way 系得呢部系未叫做未收货嘅啫。我全部嘢都 good progress 或者我都收咗个半数啊啲嘢我都成功率好高嘅。 Okay, good 嘅。因为有啲个 model 系好老实嘅。 我 Failure Way 100%。 如果你喺某一段时间收唔到我个产品收唔到呢个服务呢你有个权利系可以攞返那个全数的钱或者一个 percentage 的钱的嘛那你不是看那些 model 咯那同埋我们讲经这些网上平台来做呢你的 pitching, 你的 video, 即是你怎样去讲你的故事讲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怎样帮助到人类帮助到全宇宙啊那些人就我纯粹是 buy 你的嘛其实我最早接触啊早过天马那时候即是不是1999几年就是咦有些电影啊你見到英國啦，有啲好細規模嘅電影，幾個人有個 idea， 我係想針對inequality 即係 不平等、 財富不公，或者係針對氣候暖化。原來佢哋真係就係一班朋友，就係喺嗰啲 pub 度，咁就即係做啲發佈會。嗰陣仲未有咁好嘅平台嘅，咁啊籌咗錢，十幾年前已經有嘅咯。咁、那個導演加個監製兩個人嘅啫，咁就自己。就揾埋啲 cool 又拍膊头咁做即係咁形成个风气嘅。 咁 所以 咁咪问下 Wingo 啊咁如果而家香港呢样嘢发展点同埋就係话如果真係咁好彩你听到呢一集节目佢係觉得佢自己有一个大佬絕世嘅 idea, 咁佢应该点呢 嗱咁就讲啲 official 嘅嘢先即係 公家嘅政府嘅有资助嘅政府而家咧系俾咗好多嘅相对啦相对合理嘅资源咧、 嗯， 就支持呢啲叫好嘅创意嘅。咁、 嗯、 我头先讲个 FinTech 啦 ，Financial Technology 啦吓，系咪啊？详细呢个 FinTech 我哋喺度讲。咁今年咧，佢正式公布咧喺佢个名单度啊，大家如果上去 Google 都揾到噶啦，香港嘅 FinTech.hk 咧系有66间嘅 startup。 嗯、 即系呢六十六间咧，佢认可咗就一定有资助噶啦、 嗯， 即系有 support 噶啦，咁样，咁我大家可以睇下。咁如果你呢啲 idea 唔同佢类似嘅，或者系同佢唔同嘅，咁你已经可以去有啲 form 俾你填去嘅。咁你填咗即系 Raymond， 你唔得，我一阵你请我饮茶，我帮你填都得嘅。咁可能你又有十零万咁落袋噶啦嘛，唔知啊。OK， 咁我帮个后生仔做嘅，咁就亦都有好多咧呢啲叫做创业嗰啲嘅 competition 啦。咁我仔都系因为咁识咗佢个而家嘅女朋友，就大家去参加呢啲咁嘅创业平台，咁啊 form 呢啲 team， 即系职场嗰三日就 form 个 team， 又谂啲嘢，针对咩问题。 好矛啊！呢啲咁样宣传呢啲平台好矛啊！咁样 有个最咩啦？而家就话啊777就系话借咗啲有其中一个平台嘅桥，就吸纳啲年青才俊啊嘛，啲年青才俊即刻转态啊嘛，即系如果花生就咁讲啦。咁呢个其中一样，好多嘅你睇嗰啲大嘅啦，青年协会啊，JCI 啊，即系我哋都邀请过嚟啦，吓、那、嗰个叫青年商会啊嗰啲啦，建制又好，非建制又好，不建制就多啲水，非建制就冇乜水啊，即系冇乜嗰啲奖金唔系好多。咁呢度啦，咁另外咧。科学园即系大埔嗰间科学园咧，佢亦都有个叫做 incubation centre 同埋达之路嗰、那个，不过达之路嗰个咧就系设计为多嘅，即系设计嗰啲就多，就真系科技嘅咧就喺科学园嘅。咁佢最上啱啱对上一个，因为三月公布咧，佢2017年咧就有毕业嘅叫始创公司咧都有68间，咁但系成立咗成，我记得佢应该2001年咁上下成立嘅。咁就每年都有人畢業㗎喎，當然啦，你可能兩年三年畢業，咁夾埋嚟講呢都可能有100-200间嘅始創公司係畢業嘅。咁當然嗰啲未必係落到我哋一般用到啦，好似 Google Van， 好似平安鐘嗰類啦，但好多可能專門係針對一啲嘅科技解案，或者大家如果留意呢個機械手，即係幫助嗰啲身體有問題嘅朋友，就係、是、有機械手呢可以做到嘢嘅咁樣。咁有啲好專注嘅解案都有，咁其實平台就好多嘅，咁再加上我帶咗一本書嚟嘅，其實本書咧大家就見唔多嘅，咁有一個網上平台咧就係、 是、我粗口啫， 啊粗口啫係啦，jumpstartmagazine.com 咁你去呢、這個哎呀穿啱啱呢啲科技啦，有人解到案呢啲啊，即係唔使穿嗰啲，我哋305件3號穿嘅，咁呢啲好多佢亦都有好多嘅即係 opportunity 嘅，咁如果大家打 startup。打 crowdfunding 嗰啲咧已經揾到好多資料嘅，咁但係即係好似暫時嚟講咧，而家一係就後生仔啦，即係你學生嘅多啦，一係咧就外國嗰班咧，外國嗰班即係 banker 啊嗰啲 venture capital 咧，就經常喺中環咧有啲聚會咁樣，就大家 pitch 下咁樣，咁啊機會好多嘅，咁因為 failure rate 又高啊嘛，失敗率又高，咁成日都要試下轉下試下轉下咁樣，咁啊。另外好多啲創業平台都好多啦，即係而家我頭先講嘅 Good Lab， 即係個好單位又有啦，跟住觀塘有一個好大嘅嗰、那個叫做啊，我嗰次去完唔記得咩啦，咁啊中環上環亦都開始有，灣仔亦都有，咁啊即係啲 co-working space， 即係俾你兩三個人就租一張台，咁就周圍都係周邊嘅嗰啲咁嘅年青人，咁就有 idea 就想搞下嘢咁啊。多數都係喺網上做嘢嘅咁樣，咁啊好多呢啲嘅。如果我哋再有機會，我哋咪可以詳細講具體啲咯，係咪？咁、我諗我哋要問一下我哋個未來之星先得㗎。 未來之星， 未來之星，你講兩句啦， 係 你冇理由咁少講嘢 㗎， 留翻呢一節要俾你講下時事喎，要你讀新聞。 但系真系好少接触呢创业嘅，我谂可能系 I T 嗰啲啊，又或者系商科入边多少少，自己真系冇乜。 中大专门有一个嘅叫做我唔知道个正式嘅名字， 唔系特别接触嘅，所以未必知道。 嗱，佢都系有一个专门系话社会创新、社会创业嗰类嘅咁样嘅，咁佢系咪提供多啲？不过 undergrad 可能真系考好多试 先啦。其实应该分清楚，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即系而家我哋咁讲到包装到好冠冕堂皇啊，创业啊，搞 startup 呢啲嘢啦。咁其实即系有 internet 之下，好多时候我哋 你应该去再諗清楚 startup 嘅 model， 即係话我有个新嘅 idea， 我而家能够好轻易唔需要太多资源，我就已经可能去做一个即係 start 一样嘢去俾人睇。你諗下，等于有时你话我想我有嘢发布，我是真的要投嗰个报纸先知噶嘛？而家你求其开个开 Facebook， 你打段嘢出嚟啊！你中意咪铺碎花生台咁样冇稿噶嘛？系咪都出噶嘛？系咪先啊？咁呢啲嘢咁咪一定出到咯？你已经易咗啦嘛！即系其实为可能你话文科或者社会科学嘅好多人出呢啲咁嘅嘢，即系嗰啲 idea。你其实你根本可以去 formulate， 就系你唔系一个一定纯技术啦。即系讲得衰啲。和平佔中基本就有一個 kickstart 啦，都係戴教授無端喺新聞裏面寫卷嘢出嚟，跟住好似得咁樣，跟住啲人就 商業元素， 係啦，即係其實我唔會介個商業元素介得咁清，因為好多時候你 initiate 呢樣嘢嘅時候咧，你未去俾諗商業元素，但係你可以 enable 咗個平台出嚟咧，就有人喺上邊可能去諗到其他嘢噶啦，呢樣嘢係咯，即係我覺得相輔相成嘅呢樣嘢。 咁你係咪今日都有啲 idea 可以同我哋 share 呢 Packages？ 我想宣传下啫。嗱，即係我用嗰个简单嘅就其实戴教授有佢风云计划啦，我觉得唔 work 嘅係啦。咁但我觉得。 概要啲话俾我听点解唔 work？ 我觉得唔 work 就係原因，因为佢一开始就搵咗一班人諗住选区议员嘅。咁你搵到佢做 candidate 嘅时候，咁老共一定針對呢班人做嘢㗎啦。咁你最后嗰班有几多人出到嚟呢，我就打个疑问嘅。即係你能够挨年半或者两年几三年俾人哋即係各种嘅围攻啊、攻击啊、起底啊咁样，即係我觉得唔 work 嘅。但你发觉而家做区议员嗰啲都系无啦啦谂住 last minute 嗰半个礼拜谂住不如做啦咁样。咁因为冇人针对时间攻击嘛，咁咪 work 咯。即系徐子健嘅 case 啊，我觉得全部都系咁。咁所以我觉得倒翻转就系，你而家应该喺社区里面 form 到一班人，嗰班人有心服务社区，在嗰班人里面可能互相推举，喂，你出嚟做啊，咁我喺后面支持你。你谂下，我即系当。你唔好理我几多钱人工啦，咁你叫我放弃一份工去做区议员，我觉得傻啦，批卡我唔会做啊。但叫我支持一个人去选区议员呢，有其他嘅嘢帮手，我 OK 喎，係咪先。咁你个问题你点方便嚟一班人喺社区里面合作去做。坦白讲，蛇仔饼种要，但係个问题係你后生仔系咪要蛇仔饼种呢，系咪要 cook 嗰班人。即係你又话阿黄杨达啦，搞其实地区运动，我觉得 O K 嘅呢样嘢。咁你 group 到一班青少年嘅蛇仔饼种咯，喺 上个礼拜我同生噶啦咁讲啊， 系啦， 我都 系 搞运 动 work 噶嘛，系咪先？咁个嗱，我觉得个问题就系话，我咁想做啲咩就系，其实好多人想投身社区，但系根本唔知道自己社区究竟有啲咩人想帮手， 亦即系啲乜嘢需要人帮手， 亦都有咩需要人帮手。所以需要一个平台去做呢样嘢，因为而家 Facebook 你只系识到啲朋友，你唔可以用一个距离性去揾到 book 班咁嘅人。咁所以我需要一个 app 一个 tool， 需要揾到啲距离性嘅人啦。咁第二样嘢，我哋社区好多资源冇方法知道，例如你根本唔知道，喂边度有回收箱叫你揾，喂你未必真系揾到嘅，可能你有啲垃圾你想回收，但我唔知道就唔知噶啦。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需要简单嚟讲咧，有一个 app 其实好类似嘅，就叫 Trail Watch。陈淑哥庄搞嘅，就其实系就俾一啲行山嘅人去喂有边条行山路线好行啊，只行一题庄，同埋佢仲有咧举报郊野咩地方，喂嗰度好多垃圾，嗰度有人劈沉香，咁佢就推到咧啲渔护署嗰啲人咧去话，哇咁整咗出嚟啦，真系会处理嘅。个问题系点解社区唔可以有咁嘅 app 咧？即系话，如果我见到我嗰个地区嗰度有某个问题发生，我摆喺度，喺个区域范围之内，你住嗰区嘅人， 我明你讲咩？ 收到呢样嘢，我去做到你个 profile 有分家，即系你当 Pokemon 咁啦，嗰度有只怪兽出嚟，我哋去搞掂佢，搞掂佢，有人证明咗，搞掂咗啦，有分家。到最后选区选嘅时候，我攞呢个 portfolio 出嚟，喂，我喺嗰度社区达人嚟噶，我解决咗900几件嘢啊，我多过欧轩啊，咁样我同你去选。咁大佬，我有 portfolio 嘛，好我唔去选，但我有20个社区达人去话呢条有得嘅 endorse 我嘅。咁你最少你可以改变咗一样嘢嘛，同埋你咁多人，你有冇老共搵晒呢班人嘅底先。同埋最紧要係可能最后 endorse 嗰个人其实呢唔系呢20几个人嚟嘛。但嗰20几个人我有实践经验，我真系做过嘢，我信得过。呢样嘢其实系可以改变咗成个区域策略。个问题就系，你而家冇任何一个平台方便做。即系我上嚟，其实就喂 ，B 边个听节目嘅话，如果你即系 web programming 啊或者 app 嗰啲 OK 嘅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噶，甚至我哋一齐联络啊陈少庄嗰坛嘢啦，咁问下佢嗰坛嘢出 watch， 喂可唔可以我哋梳醒你个 source 嚟改啊咁样？ 我心目中意啊个人选，我一阵间介识 得系啦，即系我觉得做呢样嘢嘅时候， 不过唔系香港， 系啦， 不过唔系香港， 做呢样嘢嘅人绝对可以即系。帮助咗成个社区发展，即系我觉得，就算你唔好话选区议会啊，你喺社区上面啲资源啊，你最少你啲人，大家都识嗰啲人啦。咁我觉得其实系好似头先讲个问题就系话，选立法团原来有规则嘅，咁原来喺呢个 app 好多人都话有呢个问题嘅，咁你咪可以 consolidate 咯，可以脱离咗个政党，将啲嘢去连结咯，即系拣最系一个以地区关系嘅距离去将啲人连埋一齐嘅 app 咯。 喂，点啊？我 totally sold 咯，我完全卖晒 OK 噶咯。 系啊，同埋你如果话盈利模式都得啦，即系如果政党啦，啱啱见到有位政党嘅人喺度啦，即系如果佢要登我啲 report 嘅时候咧，咪收钱咯，唔系政党就唔使钱咯，咁样咁咪赚到钱咯，系咪先啦？即系解决社区问题嘛，你要知道我将个 report 有咩地方有问题嘛，咁样。 咁系咪第一件事要开个 Facebook page 先啊？咁啊，点样聚到啲第一班人？你如有 app 再散播俾佢啊嘛。 其实咧，我而家联络紧某个团体啦 ，NGO 唔好讲边个啦。咁其实头先咪话一个地图为依归噶嘛，即系话其实你第一要有一个 app， 个 app 咧系俾一啲真系有心嘅人，佢派俾朋友去将地区啲问题啊，即系或者即系大家都估到边个团体噶啦，边个地方有宗地。我 report 咗个 location， 所以影埋张相，咁我有个地图，有晒所有张地，有晒相啦。咁你有呢啲咁嘅 resource， 但坦白讲，你第一班人用嘅，唔会有人系因为有问题而去用呢个 app 噶，亦都唔系有班傻仔为咗解决问题用呢个 app 噶，系大家用呢个嘢，发觉我好多地区资源，我喺个睇到地区资源，我咪装咯，引咗第一班人上啦，即系嗰班系客嚟噶嘛。系啦，仲要揾有班人即系有心服务社区嘅人去装，去解决问题 ，report 问题。即系其实简单讲，可能开头围围围啦。我见到屯门，喂，我咁系有嘢，我先单声俾人听。喂，嗰度有啲嘢问题解决。嗱，我而家影咗张 report， 喂，你去同我 shop 咗佢，我话俾你听，你搞掂咗佢啦。咁样开头都系咁样噶，你储 portfolio， 储 profile 咯。即系我呢样嘢系你讲服务社区嘅个问题，你服务咗有人知噶嘛？你冇 report generation 唔得噶嘛？即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得做， 我听完咁多，你知唔知系咩啊？喺个地图上面有个字啊，点啊？ 多谢。 唉，你等个好消息，我等你好消息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系大家应该系未来一段时间系可以 focus 喺里边，点样去 polish 呢个 idea 去到成为一件大家可以参与到嘅一个运动嚟嘅。即系老老实实，多谢阿 Pegasus 先。咁啊，留翻最尾少少时间唔得，你今日讲嘢太少啊你。 嗯， 你唔好以为你笑得甜，我就可以吓、啊，就唔使你讲咁多嘢先得噶。咁嗱，咁今日咧，你哋几个用紧 Window 啊嘛？留翻少少时间啦。嗰、那个咩叫 Win Cry 咧？得 ，Wanna Cry，Wanna Cry，Wanna Cry 系啊，唔使望著，系我门后边有第二个靓女。 Wanna Cry， 喂，咁你讲啊啫。 好嗱，嗱，嗱，坦白讲 ，IT 人你唔好以为 IT 人咩都识。为我嚟讲话。I T 人咧就等于你旧时啲人话识写字，识写字有人识写小说，有人识写即系报纸嘅嘢， 有人识写信， 有人识写信，唔同啊嘛，大佬你冇嘢 I T 人就乜鬼都识噶，唔系噶嘛， 佢啲系识写字啊， 系啊，识写字咯，系咯，系啦，咁所以不过即系我 WannaCry 都做咗啲功课嘅 ，WannaCry 简单嚟讲就是一个 Window 嘅一个你当一个 virus 好病毒好啦，咁基本上如果你系冇装一个三月嘅 update 咧会中招嘅，其实个问题就系话应该是美国 NSA 啊，即系国家安全局就发现咗 Windows 个漏洞，佢系想借嗰个漏洞咧去入你部机里边攞你 file 嘅，咁就俾人哋呢个咁嘅漏洞咧就唔知点解有其他 hacker 知道咗，咁就将佢变成一个病毒，佢个病毒个目的就系话去侵入咗你部机度之后咧，佢就会将你部机啦所有重要嘅 file 就 encrypt 咗。如果你限定時間唔俾錢佢嘅時候咧，啲 file 咧就逐個喺你面前 delete 噶啦， 喺你面前 delete 係啦。跟住仲要咧就話係，如果你喺個 LAN network 上邊咧有任何一部機係武裝嘅 security patch 咧，佢都會散播落去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如果你有部機 Windows XP 啊，因為 Windows XP 冇呢個 patch 嘛，一定武裝，攋咗嘢啦。 嗯， 喺咖啡店嘅時候攋咗嘢，因為佢個 local area， 咁你就。今日就星期一就带翻公司插落个 LAN 度，咁个 LAN 里边咧，如果有边部 XP 咧，就全部濑嘢啦。 唔系咁你系咪第一部机要系装咗一样嘢佢先至会感染咗咧？ 唔系啊，即系你仲唔系你嗰部机要装咗部嘢？简单嚟讲，所有 XP 都冇喺星期日之前都冇呢个 patch 噶嘛。 嗯， 基本上就系、是、如果你嗰部机喺插咗一个local area network 即系 LAN 里边咧，而里边有任何一部机濑嘢咧，你个 XP 机全部都中招。 咁你总要有第一只出嚟嘅。即系艾滋病都要有咗， 而家未知个源头啦，未知源头啦， 未知源头 系啦。咁但系因为其实就几何级数咁上咯。 即系原则上你而家系因为有一部机插咗落个 network 里边系濑翻嚟嘅，就唔系你装咗个 EXE 濑嚟嘅。 唔系嘅，插咗个 network。咁简单嚟讲个漏洞就系其中经过一样嘢叫 remote desktop 啦。 系。 咁边度有人你可能想人哋、即系如果你部机喺你喺屋企，你谂住可能喺 office 想翻去屋企部机用嘅，又用 remote desktop 嘅。咁你屋企可能有个 wifi 有个 port 即系开咗 firewall 啦，咁转个 port。Forwarding 就令到你可以喺屋公司拖去屋企部机啦，咁、啊、就算你嗰部机有密码有任何嘢都好啦，佢都系经过呢个咁嘅窿去感染你屋企嘅部机，系啦，即系当然倒翻转啦，就如果你话我喺屋企想去翻公司部机度嘅，又喺公司个 firewall 开个窿去控制公司部机咧，咁你公司嗰部机咧就有机会中咗招啦。咁你就公司里面炸出嚟啦。咁而家呢件事就係发觉下，当然好多地方用嘅 Windows XP 啦、 嗯、 或者好多地方冇装新嘅 Windows 嘅 security patch update 啦。咁所以呢就散到周围都系啦。 简单嚟讲呢就第一个边个奶嘢就唔知道，问题就係奶嘢返嚟嘅冚唪唥都系从嗰啲local area network 到奶返嚟嘅，而奶咗呢你就会见到你嘅 file 呢就被 encrypt 晒，就勒索你叫你攞钱。 你系 encrypt 晒先知道嘅。咁所以台湾嗰边 你都冇可能唔知嘅。 点解台湾会多香港咁多呢？香港三个，我做节目之前再 update 就系话三个正式报告咗话中咗资料咁啊嘛， 因为即系好，我哋好多好、多机用即系用品小机用旧版 Windows 啦，第一啦，第二样嘢就话即系有个笑话嘅，不过佢系见嘅系咩事就 你求佢， 唔系求佢啊，系如果你部机好多咸片嘅话咧，系濑嘢少啲嘅，点解咧？ 有咸片濑嘢少啲， 唔系有片，点解咧？ 有片。不是咸片， 因为你部咁你屋企如果有 LAS， 你可能你珍藏，你唔会将佢摆喺个公共空间噶嘛？你喺部机里面储乜私人嘛？咁佢要 encrypt 噶嘛 ？encrypt 一啲大 file 咧，佢专针对 video 啊嗰 file 嘅。咁咸片啲 file 够大啊嘛？佢 encrypt 时间咪比较耐咯。咁你发觉咦，突然间个咸片睇唔到，咁你就知自己濑嘢啦。咁就可能停机去做晒所有 security， 咁就可以停止个问题扩散啦。 即系简单嚟讲，就要 patch 啦，系咪？ 系啦。咁但系咧，解决问题有个方法嘅，就系、是、咧，如果你部机嘅碟够空间够嘅咧，你 patch 咗之后咧，虽然你发觉你好耐好多 file 俾 encrypt 咗，不过咧你装翻啲 undelete program 咧，就可以 undelete 翻你之前嗰啲干净嘅 file 嘅。 嗯， 系啦，好多人知道就话，装咗就重新 install 部机啦，其实系唔需要嘅，因为其实你有 A file 啦，佢整咗个 encrypt 嘅 A， 就将 A file delete， 嗯， 就将你 encrypt A 嗰个改翻咗 A 啦，咁但系个 A file 喺个碟里边咧，空间咧其实保留咗喺度嘅，你用呢啲 tool undelete 啦，救翻生嘅，当然前提系你部机有够位，系啦。 是即係假設你即係好似平時舊 hard disk 咁啦，你唔覺意 delete 咗啲嘢啦，其實係釋放咗空間話俾你聽可以寫嘢落去，但其實、那個、 未必寫咗嘢落去嘅。 未必寫咗嘢，未必 overwrite 咗嘅。 係啦。 喔、咁都冇咁驚，不過大家呢就即係我唔知呀，我即係我唔係 IT 人啦，所以我就唔用 Windows 嘅。我用得好簡單亦都好乾淨嘅嗰啲叫 iOS， 就比較少啲逐讀嘅。係啦，咁好似好啲。你哋幾位有冇諗住近期內買下啲 Mac 呀咁樣呀？ 我冇嘅，我公司用我部 Mac 机，我屋企用 Windows 嘅，我永远系两个 platform 一齐用嘅。 哦， 我仲有 Linux 机，我呢啲咩 platform 都用嘅。 Wingo 咧， 我曾经好认真咁考虑就系转，唔系转啦，加一部 Mac 机嘅，但系试过咧，去个朋友度借过嚟玩过咧，其实系纯粹系做音乐嘅储存啊，系你嘅专科啦。因为嗰阵时 Mac 嗰阵时咧，即系做嗰啲我哋叫做系 computer audio support 咧，系好啲嘅咁啊。哇！但系搞唔掂啊，真系，因为佢自己咧个 iTunes 嗰度咧，你 upload 完咗佢就铲咗你哋啲嘢咁啦。咁卒之我都用翻 Windows， 咁啊 so far so good 咯。咁而家我好支持嘅所有 iPad、iPhone 吓、所有，但系 MacBook 我就冇用。吓咁啊 ，Windows 我都好满意嘅，所以我好紧张啦，跟住捉住阿天马嚟救我啲机。 阿天啊，都我觉得你好少参与啊。 仲有 MacBook 冇錢，不過講緊冇錢咧，你有冇聽過即係台灣個故事係佢中咗 WannaCry 病毒啦，跟住然後佢就勒索佢要錢啊嘛，跟住佢話我人工好少嘅啫，可唔可以唔好咁做啊？跟住佢真係覆喎，佢仲要覆好長篇大論喎，你遲啲就會即係個病毒就會自己走咁樣。好人性化呢、這个病毒， 而系咪想系咪皮仔金嚟嘅咧？可能即系应该系皮仔金最大机会啦吓，由呢度散播出嚟 咯。唔会唔会，你系咪咁？你系咪想领下嘢，亲自写封求情信，试下自己嘅文笔好唔好听？有冇办法释放翻自己翻嚟咧？ 系哎呀，佢好。好好喎、啊，佢真係 好多好多好多 customer service 先係嘛？ 你開部電話今晚做個 Facebook Live， 話俾人聽你點樣求情，我包你紅，一晚就爆紅啊！你唔使話俾人聽你揾錢揾幾多？ 一覆你就即刻暴露咗身份㗎咯，即係好似我哋睇 POI 嗰啲啊！咁你暴露咗身份就冇命噶咯，几廿个嗰啲黑鹰飞埋去就炸佢。 唔会噶，你其实你好多，嚟我如果收到一样嘢，我唔喺自己部机嗰啲 hack 好多时候我简单嚟讲，可能我而家我收到呢份嘢啦，我唔睇啦，咁我就 hack 落去阿水哥部机度，喺水哥部机里边去复。咁你咪炸落水哥度咯，关我事咩？我离开水哥 嗰阵啦，斯诺登嗰套戏咧，佢哋嗰班人全班喺喺冰岛度噶嘛，个斗就喺冰岛啊嘛，嗰条啊 ，OK。 咁希望大家呢转都唔使去到冰岛而避嗰啲嘢啦，吓、啊、香港好安全嘅。咁啊睇下呢几日大家 pack 唔 pack 出一次你啲机啦，吓、 啊。但反而呢件事引得最大问题就即系。即係實際兩個問題，第一呢樣嘢點解係 NSA 嗰度 research 出嚟啦，即係美國國安局裏面啦，即係好多人漏咗去諗呢樣嘢啦。係第二樣嘢就話你即係同樣嘅嘢其實會不斷咁嚟嘅。咁究竟我哋即係嚟緊自己部機點處理？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大家記住 back up 囉。 咁啦，希望呢 Wingo 呢以後即係我其實真係預咗時間俾你，你講多啲沙杯例子啦。因為我話俾你聽，我真係識好多呢啲人，無論係佢有 idea 又好，佢想做一樣嘢又好，或者佢想支持呢啲 idea 又好，其實我真係識一啲人係咁樣。麻煩你帶多啲 case 上我哋分享下。 Wingo 會帶埋啲人上嚟， 帶埋人 係啦，一齊去問下啲人嗰啲沙杯啲經驗啊。 係啊，問下大家經驗分享啊，佢好多好多失敗經驗。 咁啊，咁啊 ，Win 阿 Fee 唔該你啦嚇。勇敢啲，讲多啲嘢，吓试中要试啲出色啲啊，要啪啪声一个，啊唔得啊，你要训练下啲牙尖嘴利， 佢好顶我噶，顶到我冚噶， 唔系，所以我想试咯，所以我第一顶下我咁多男人俾你串下佢啊嘛，嗰啲年纪嗰啲好好串噶，呢啲年纪都好好串噶，系啊，都系冇回应。阿嘥一啲嘢俾你，下次再睇你表演。好，今日时间咁多，下礼拜再见。 Okay, 拜 拜拜拜拜拜拜。我哋抢麦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